台89.9，云嘉民生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89.7。UFO Network。 现在时间午夜12点整。 年度首档全台最大台北幸福婚纱喜宴博览会，婚纱摄影、喜宴喜饼、结婚用品。婚礼小物一站购足，预约看展送海外行程及价值799可爱跳跳码，再抽一克拉钻戒。完美婚礼10到13号就在世贸艺馆2楼，搜寻 KJ1。 优福华语近年 18周六名吴克群鬼来电，第4名施文斌阿宝，第3名周汤豪帅到分手，第2名五月天后来的我们，第1名田雅霍赏你一个痛快。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狐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林宥嘉。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和马克的青春点点点。 温馨又动感， 甜美又华丽， 周二到周六 每天你听到的第一个狂乱节目 青春点点点开始喽。玛丽 马克 陪你点醒青春期的我细沙， 点出思春期的甜酸苦。 吹来甲梦中，吹着快乐的人啊，拢马上触动。有情人千里来相逢，心情的油门啊，吹前方，歌声着愈唱愈好爽。载着心爱的人啊，咱做阵欣赏。南台湾日头的故乡，走路拢有风，正是美丽南国，上年轻又可爱的笑容，幸福的滋味，真正使人难忘。心爱的，有闲就脚车来冰冻，澎湃的山顶海味真满足。美妙的景致上感动，欢迎所有的人啊，来做阵分享，希望有济的幸福。心情的油门啊，吹真棒，歌声着愈唱愈好爽，载着心爱的人啊，咱做阵欣赏，等待阮日头的故乡。走路拢有风，真是美丽南国，上年轻又可爱的笑容，幸福的滋味，真正使人难忘。心爱的，有闲就脚车来冰冻。山顶海味真满足，美妙的景致上感动，欢迎所有的人啊，来做阵分享，希望有一个。 所有的有情人来做阵分享，心动就马上行动。 文斌的幸福南国，请问你知道幸福南国的台语要怎么念吗？ 幸福南国。 哇，发音好棒哦！ 真的吗？ 我也不知道，但就觉得 好像听起来，那你干嘛瞎称赞？ 就觉得听起来煞有其事，就称赞一下。 你幸福吗？ 2月11号星期六，欢迎 你 来到今天的青春。 你幸福吗？ 欢迎来到今天的青春，就坚持到底。今天一样没有生日寿星，欢迎各位二月份、三月份、四月份、五月份的寿星朋友们，可以上青春点点点官网来留言，只要直接打青春点点点的 TW 就可以到我们的新官网里面，点选你生日的那一天，留下你的生日留言，让我们在一天的一开始祝你生日快乐喽！ 还可以自己选颜色呢。 对啊，那个好棒哦。 对啊， 好开心，你赶快去体验一下那个前所未有的体验吧。 啊，就还没开到11月啊，我觉得还不行啊。 就是五月以前是确定可以的、 啊啊、 不是吗？5月 ,2345, 等你们哟。今天是马克信箱，在这之前我们先听 听。哦，我还有一个问题。 怎样？ 青春点点点 TW 啊，这个网域要到期了。 嗯。 然后呢，他现在呢就是要问我要不要续约。 嗯。 那我现在有这个网站，我当然要续约啊。 嗯。 1年800块，两年1600没差嘛，3年2160，哎呦有点便宜哦。 嗯， 然后再来是多久啊？5年吗？ 嗯， 5年3400， 5年都有点太多了吧？ 哦，太多哦。 嗯， 还有一个10年的方案是打最多折的。 10年方案在我们刚开始做这个带状的时候，我觉得说，10年好。 你觉得现在我们撑不到10年了？ 不是撑不到10年，就现在那个10年感觉更久。 你说青春年 点，现在10年对我来说的时间感像是20年 啊！青春年点撑不到下一个10年了吗？ 下一个10年，可能青春年点还会有下一个10年啊，只是我不确定下一个10年，比如说第8、第9年，青春年点是不是还是马克跟玛丽？ 怎么可能？ 怎样？ 不是马克、玛丽的青春年点就不叫青春年点？ 是没错啦。 对啊。而且那个注册那不是就为我所用？ 对啊。 如果假设 有个布丁跟番茄来了， 嗯，然后说哦，马克哥、玛丽姐，那你们那个官网去死吧，那是我 不会去死。 那 你拿50万来给我们买， 才50万太少， 50万太少，50万是买给我们买使用权，然后你每个月还要付租金。 然后现在这个 我会想尽办法把布丁跟番茄弄到倒为止。 没有，现在星期一早上克里斯在听录音档，然后一边想这不是你们做的，你们在那边讲什么。 克里斯说那个钱也该给我吧。 对啊， 你们好，大家多多使用这首歌曲，来自于台正宵的自备太阳。 爱计较的 希望，要让微笑有光芒，就自己准备太阳吧，云层多厚雨下多大我都晴朗，未来很宽不肯转弯才会撞墙，新的想法带来新能量。希望要让微笑有光芒，就自己准备太阳吧，云层多厚雨下多大我都晴朗，未来很宽不肯转弯才会撞墙，新的想法带来新能量， 欢迎来到今天的马克信箱，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我们有一封信回了一半，不晓得各位记得吗？ 对，而且是很久很久以前回了一半，然后可能上礼拜跟上上礼拜，我们心中都想说，哎，你记不记得有一封信我回了一半呢、啊？ 然后一直到现在，我拆开这封信就觉得，嗯，这封信 好像是这封哦。那不如我们从头回答。 不要让人家有一半的感觉，我们从头开始。 嗨，马克玛丽，我是凌晨，好久不见，还记得我吗？你的姓很坎坷， 嗯， 就是那一个自称为杏子的凌晨， 嗯嗯嗯， 这对我完完全全有印象。 嗯， 他说，我来前情提要一下，去年我还只是个快毕业的大学生，在餐厅半工半读认识了张思。叫他张思的理由很简单，他就跟漫画《娜娜》里面的张思一样，温和、斯文、有女友，还有他让我成了杏子。 嗯哼， 知道张思有了奈奈，就是原配，也知道自己要毕业了，知道自己要出国。反正我知道我跟张思之间有太多不可能的因素，可是我还是克制不住自己被他吸引了，就像杏子一样，用一些小手段来接近他，鼓起勇气加他的 LINE。还等了好久才等到一个话题，主动发讯息给他。为了不让话题断掉，我不说晚安，隔天起床再回，抱歉，昨晚不小心睡着了。渐渐的，我们越聊越多，越聊越深入，甚至聊到一起去旅行。应该有人真的有印象这封信了啦。 对，上次是我念的啊。 对啊。 我想要讲的是，要让话题不断掉这一件事情。 嘿。 嗯， 讲完了。 对啊，就是这样，真的好吗？ 什么意思？ 就是你为了要让话题不断掉，然后这样隔了很久才回，有点心机这样子。 我不知道，因为你现在用一个很没有很空洞眼神看着我。 嗯，好吧，请继续，请继续。 写到这里，这是我的第一封信。之后，我跟他真的交往了。尽管我毕业后回家乡工作，不得不远距离，但我们也努力地为对方着想。如今交往快一年了，中间当然少不了争吵，这就是促使我再一次提笔写信的理由。 嗯， 这一回我得到了大魔王的报应，变成了奈奈，又有新的杏子来抢张思了。 Yep， 张思呢，因为在餐厅工作，员工来来去去就会有交友机会，可是他除了我之外，对其他人都保持一定的距离。就算我毕业离职了，其实也不太担心他。忘了从何时开始，张思跟我提到了 Kelly， 对，他就是新上任的杏子。张思说 Kelly 的手脚很利落，是偷东西吗？ 不是，他说在他身上就看到了，就像看到以前的我一样。 没错。久而久之， Kelly 发现了张思的目光。 Kelly 当然知道我的存在，曾经跟我共事过的同事都会放话说，哎，跟你讲，张思的女朋友不好惹哦。起初呢， Kelly 只要多跟张思聊了两句，就会突然清醒般说，我不能跟你讲话，不然 你为什么要输， 不然你女朋友会生气哦。可是慢慢的，他们还是聊出了共识，比如说对两个同事不满啊等等之类的。这些事情张思在每晚睡前的视讯都会告诉我，连他想加 Kelly 的 LINE 他都会告诉我。事情发展到这里，我对 Kelly 其实是有好感的啊，因为他看不惯的事情跟我当初的一样，他不喜欢的同事也跟我一样。我从张思的口中欣赏起这个女生，那我怎么会阻止他去交友呢？ 嗯哼， 他们从开始的嘘寒问暖渐渐地变成了工作中偷闲小聊的延续。我看着看着越来越吃味。 嗯， 我跟张思见面的时候都会很自然地拿起对方的手机，所以不是我偷看哦。 嗯， 感觉张思的生活离我越来越远，离 Kelly 越来越近。在某天我要上班，而张思休假的日子，因为工作要用到手机的关系，所以我还是会回一下张思的讯息。一来一往，一来一往的讯息背后，其实隐瞒着我他跟 Kelly 单独出去。 嗯， 这件事呢，是一直到我下班回家洗好澡躺在床上了，跟张思聊天的时候他才告诉我的。或许是我太大惊小怪吧，也可能你们听完这件事觉得没什么啊，最后晚上张思不是还是有告诉你吗？ 嗯， 但我就是不开心， 先斩后奏不行，打咩， 我就觉得难过，我觉得吃醋 不行。 对啊， 应该要先讲的啊。 对，就是因为他不是事前报备，这点让我非常的介意，尤其又是跟女生单独出去。 Kelly 是在我离职之后才进去打工的， 我对他的认识仅仅透过张思的描述而已。可是男生看到跟女生就不一样啊，加上张思跟 Kelly 认识的地点方式跟我跟张思的过程一模一样，我怎么会不担心？ 嗯， 于是 Kelly 在我心中立刻直达负评。 嗯， 两天后我下班的时候，张思可能有了前车之鉴，他就事先告诉我说，哎，我想约那个 Kelly 吃宵夜。 嗯， 啊，你好乖好棒棒赛啦，我火都还没有消，你又要跟 Kelly 出去。可是我之前已经像教小孩一样告诉过张思，哎，你跟女生单独出去要事前告知哦，这才是交往的尊重。那他告知我了，所以我忍着怒火让他去了。 啊， 但是我也崩溃了。可是现在很多女生都会说，你就你要做什么你就说嘛，你就说啊， 嗯， 你就先说嘛， 嗯，先说了不代表我就要同意啊。 嗯，然后那男生就是，那我到底为什么要说？我就是要做这件事情。 你就是想要做这件事情，但是你会知道。你做的这件事情会让我很不开心，那你还是要做吗？如果你知道这件事情会让我很不开心，你还是要做的话， 所以这辈子所有任何让你不开心的事情我都不能做咯。我不能，你讨厌吃洋芋片，我就再也不能吃洋芋片。 当然不是啊，洋芋片这种事情又没有碍到我，你想吃洋芋片你想吃多少都可以，你吃死吧你。 可是你说你讨厌我吃胖，你讨厌我吃洋芋片，你讨厌看我吃洋芋片的嘴脸。 你要把就是那个感情的不适当的，就是我们现在就真的就是当作好，当作就是我们是男女朋友， 嗯， 然后假设你今天有一个你很好的男生朋友，然后约你然后出去， 嗯， 然后我就已经表明说这个男的我很介意他， 嗯， 我没有办法忍受你跟他单独出去，没有办法， 嗯， 但你还是要去， 嗯， 那我就会好好的 教训你。 不会教训啊，我就会好好知道说，哦，那也就是你比较想要跟这个男的出去，你没有，你比较不看重我们这一段关系。 那你为什么会介意他呢？ 我介意他就是因为觉得我受到威胁。 可是他没有威胁啊，对他毫无任何男女之间爱情的感觉。 但是我感觉到了。 可是那是我的感觉啊，你感觉到我没有的感觉。 对，没有没有，就是你没有感觉到你们有暧昧的感觉，你没有感觉到你们有暧昧的可能性跟未来性，但是我感觉到了，我感觉到威胁，我现在就是感觉，我现在就是不舒服，我就是不开心，就是不舒服。 嗯，之后的一个礼拜，我除了在张思上班时间之外找不到他人，我就会不断的打电话、打 LINE、打手机等等之类的，甚至传语音讯息都是爆哭说，你接电话好不好？我完完全全就是一个恐怖情人，好像中邪一样。现在回想起来，我也想不透自己到底怎么了。张思呢，也发觉不妙，他很认真的告诉 Kelly，他觉得他们之间好像有一些超出友情， Kelly 却反问，不能有达以上恋人未满吗？都有了恋人了，没你是被未满三回啦。张思拒绝了他，他说，哦，很抱歉让你误会，可是我只想交朋友，我觉得你很聊得来而已，我很爱我的女朋友，我没有打算要跟他分开。只是呢， Kelly 跟我死要面子的个性很像，他还是会跟张思聊天，就像是事情完全没有发生过一样。经过这一次事情之后，我明白了，其实我在张思身边也布了不少眼线嘛，包括他的家人还有他的狗。 嗯， 在张思没有事先报备要跟 Kelly 出去那天，他妈妈突然问他说，你去对你跟杂波出去哦？张思都说没有，最后妈妈却像是知道一切一样告诫他说，我跟你讲哦，你母汤对不起凌晨哦，我跟你讲。然后他的狗是吃了我给的肉干之后，我就跟狗说，你要帮我看哥哥有没有偷带女生回家哦，尤其是一个单眼皮高高的女生。张思就说，他每天回到家狗啊就会歪头看一下他的背后，嗯，这也太夸张了吧。嗯， 鼠鼻狗啊。 嗯， 我不知道马克玛丽你们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我毕竟还是爱着张思的嘛，那他事后也很努力要给我安全感，我希望我们是少数可以走到最后的远距离情侣， 加油咯。 嗯，怎么这么无情的祝福？ 给予你 无情的祝福， 给予你 无限祝福，不是无情祝福，无限祝福， 无限的祝福。 对啊， 我好喜欢500块钞票上面是500哦， 很嗨 哦，好好笑哦，用起来特别爽，拿去不用找，不用找，滚啊！ 你有事吗你？ 你不觉得合成各式各样的很智障吗？ 对啊，合成500真的是最贴切的、啊。 500很贴切啊。 500就是500啊。 有一个我不知道什么200要合成那个。 蔡英文哦。 不是 ,200 他用那个。 什么 我有什么自然生的那个。 哦，自然产生。 对对对。我忘了他讲到最后为什么。 没有啊，就是哥哥姐姐都给我200请我去唱歌啊。 哦，他里面有唱到这个是不是、 啊 這個、所以他200就他坐在地上这样。 对啊。但我只看到500啦，我觉得500真的很合。 啊，换你。 这封短短的小信，嗨，马克玛丽，新年快乐！甜点， 甜点来了。 我现在在嘉义的一家咖啡厅里，今天是我们旅行的尾声日。原本只抱持着去蔡阿嘎的婚礼圆游会玩耍的想法，以为嘉义会很无聊，结果嘉义出乎意料的好玩呢，尤其是家乐福夜市。 哈？家乐福夜市跟家乐福有关吗？ 他的家乐福的家是嘉义 的 家，居然有很浮夸的巨大射箭场。 哎、欸，我去那个哪里玩？ 哪里？ 花莲又有个巨无霸弹珠台。 哦、oh ， 就那个很大，就是你嘿咻嘿咻，砰，然后又把那个弹珠，乖，那个很大。 是哦， 就是造型 很酷。 对，因为你看到那么大，就是人看到大的东西都很兴奋，哇，好大的弹珠台，但礼物都很烂，就是礼物烂，所以我就不想玩啊。嗯， 他说连海盗船都有，超狂的。然后嘉义步调慢慢的，好像回宜兰一样。你们有来过嘉义吗？ 我就是没有去嘉义玩过啊，好像哦。 嘉义不是一个大家会去的，除非你去剑湖山。 嗯， 对。 嘉义是跟阿里山近的吗？ 对，嘉义阿里山。 嗯， 所以你有去过阿里山吗？ 小时高中的时候去过一次阿里山。 嗯， 后来就没有了。 嗯， 你今年来去嘉义走走。 我啊， 你去嘉义走走。 对啊， 好玩吗？你去那个很潮的步道、欸，哎，好新哦，那个整个看起来都还很新、欸。 对啊，对啊。嗯，然后说今年没有点点点陪伴跨年，不免俗来许个愿吧。许什么愿？ 先许你的老痰快好吧。 新年新希望，2017年一，每天都开心，每天收听青春点点点。第二个愿望，我要再来嘉义玩哈。第三，找到未来的方向。我是甜甜。 欢迎大家多多在新的一年写信给我们，来信请寄到台北市罗斯福路2段102号25楼飞碟电台马克信箱收哟。 脑袋想的，心里住的，满满都是你。 Baby，Baby，我只想让你安心，我的心里只有你这个小宿命。Are you kidding me？ 你怎么又闹脾气？究竟是我让你不开心，还是什么原因？查看我的手机，翻不着暧昧讯息。我爱你，知道。 大心坎里，你怎么就是不相信？你说我长得花心，你始终放不下心。 我是田雅霍，情人间总是有演不完的小剧场，而爱情里的酸甜苦辣都是彼此最美好的回忆。 手机桌面荧幕锁屏都是你，指纹辨识几个密码都是你设定。Baby, 我只想让你安心，我的心里只有你这个小主题。 这是我的新歌《小醋瓶》，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听了都有酸酸甜甜的感觉。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金鸡报喜，健康迎春，品玉方、五福、八方燕窝礼盒送礼自用两相宜，还有刮刮大奖，刮中5000，让您现刮现抵，把握好运，趁现在！快拨品玉方燕窝02-7716-6228，7716-6228。 没有人是怪物，我们都应该走自己的路。 你不是怪物，别害怕，谁来欺负？ 秀郭修宇首张创作专辑《感动》同名推荐，抽象图。弥勒佛制作，种子发行。 我是杨成军。 少在那边，你从不曾爱过我，言不由衷是因为你，还爱我。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哎，马克，玛丽平安。 怎么可能？ 我是综合的小牛。 哦， 哪里不可能呢？ 不是啊，我以为那个谁写信来 ，Mickey 呀、 啊。对啊， 马克，好久没写信给你们了。快过年了，所以写一封。我每天都有听哦。现在是1月26，刚刚听完玛丽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晚上我还要听马克的飞碟夜现场。 哇，感恩哦！ 飞碟让我每天都很充实，每晚听完都有，每晚听完两位青春点点点之后都能自然入睡。 好棒哦！ 早上再去教会晨祷，开心，祝福听友满天下，综合小牛。 我这封信啊，是 H 先生 ，H 先生的第82封来信。 哇塞，他在哪边记录？我怎么之前都没印象？ 有啊，他都在信封的后面记录。 啊， 好，第82封，现在这次换信封了，他这次换了一个蓝色信封，之前都是用牛皮纸袋信封，嗯，这次用一个蓝色专门寄国外 的，蓝蓝 的， 好像中毒的信封哦， 没有，专门寄国外航空邮件啊。 哼， 然后呢，他又寄给我们一大堆的，你还记得他很喜欢买一些有的没有的几点卡跟贵宾券， 有，他喜欢办卡， 对，他寄给我们一些很不错的东西。首先呢是连锁咖啡厅的雨天买一送一。 雨天买一送一谁推的啊？ 就下雨天买一送一，下雨天的好友分享券。 哪一他有推雨天分享券 Starbucks 真的很聪明耶，因为下雨天的确是会影响销量，他就故意这样子骗 你去。那如果去然后说我的心情是雨天， Well 就看店长人好不好咯。 看不出来我心情很雨天吗？ 啊，小姐，你心情雨天，你看看外面有没有下雨，好不好？ 你有没有说是天气的下雨天？ 哎呦， 你只有说下雨天。 你现在在跟我吵国文作文写英文是不是？你现在在跟我钻这个漏洞是不是，小姐？这位小姐， 下雨天，下雨天。 你看你还能起哄，就代 表下雨天。我要吵到整间店都变成下雨天。 好了好了， 下 雨天，给你买， 耶。 OK， 就是安内啦。OK 呢？好，他说这个下 雨，你的声音还好吗？ 不好。雨天的好友分享券要给马克、 马健、 女神玛丽，还有小男神是谁？你知道吗？ 想强哦， 披甲、 欸。等一下，等一下，笑这样什么意思？ 啊？ 为什么刚刚这样笑？ 不是啊，因为。一般写信给我们，然后给三份，应该都是马克、玛丽、强强啊。 Yes， 他是马克、玛丽、 P 奖。哦，我觉得我好久没看到 P 奖了。 哦，我今天才看到他。 哦是哦。 对啊。好，然后我看他给我们什么几点卡，垫脚石几点卡。 超久没去垫脚石了。 但是垫脚石要集满20点才能换贵宾卡一张。 那贵宾卡可以干嘛？ 他没有讲贵宾卡可以干嘛。他说200元才有一点，也就是哎呀，200元才有一张集点卡，之后100元就有一点，所以2000块才有一张贵宾卡这样子。嗯，而且贵宾卡只有半年而已耶。 哈， 嗯， 好不 OK 哦。 好，然后他这个集了1、2、3、4、5，他集了5点，还有15点要集。我想我们应该是不会急的。 垫脚石，我连谁常去垫脚石，我都说不出个所以然。 对，接下来呢，他还送了我们一个以在卖卖 scone 闻名的下午茶店。 什么序哦？ 对，英式花园午茶组，如果你点的话呢，可以折200块。你要这个吗？ 哎、欸，这个很不错哎，好久没有吃 Smith and She 了。 你去拿送你。另外呢，还有一个在统一时代， 会不会英式花园午茶组里面并没有 scone？ 很有可能啊，我不知道啊。 那我会下雨天哦。 或是那个午茶组可能要1700或780，780折200可以吧？ 780也很贵 哎， 几元份我。哪有多、哦、 一人份啊， 一人份780， 还好吧，大饭店下午茶不就是这个价钱？ 谁去大饭店吃下午茶？已经过那个年纪了好不好？ 过那个年纪，你说什么时候才会去大饭店吃下午茶？ 以前刚打工拿到钱想要吃很贵的才会去那边吃，现在已经恢复理智了。 哦是哦。 对啊， 你现在赚那么多哎、欸， 哪别过你， 你在说什么？我二月还没开工哎、欸。 你怎么还没开工？ 我月还没有开工，没有任何进账啊，可怜哦。 那么厉害， 那么可怜哦。 待会不管那么厉害哦， 没有钱给我，好可怜哦。 你有股市就好啦， 股市没有开， 你有你 的 那个什么 啊？你说城市哦？ 对啊，你的城市替你源源不绝进账， 还好吧？ 哼， 还好吧？ 还有什么？ 哦，还有这个也是，这个也是那个茶馆的。600块抵100块，你要这个吗？可以共同使用啊。 600抵100， 嗯， 也是 Smith and She 哦。 对哦，不能同时使用，算了，那算了。然后呢，还有哦，电影院的中可加小爆米花加热狗或吉拿棒的折价券。 这个我倒是比较少用。 嗯。 你会不会突然在录音间暴毙啊？好可怕哦！你呼吸得过来吗？你一定要在室内把大外套也穿着吗？ 嗯，原价254元，特价150元。 嗯哼哼。 但是这些东西热量都很高，都是垃圾哎、欸。 现在爆米花越来越不好吃了。 嗯， 我觉得 蛮可怕的。好，还有星光三月台北站前店的电影超级偶像玩具展。B1 美食街10块钱抵用券，咋扣？ 这我唔免。 哦， 咋扣？ 咋扣呢？ 妈妈给我10元。 对啊。好，然后，哦， 我觉得你好可怕哦。 怎样？最后这一个是你吃摩斯巴嘎就在送的。 单笔消费满200元就可以抽去看熊本熊，然后抽打开来以后说，哦，你可以用优惠价29元买一杯蒟蒻。 欸，摩斯巴嘎蒟蒻非常好喝欸。 你要吗？ 你有喝过吗？ 我没有欸。 你可以喝喝看。 好。 值得一试。 好。没问题。就这样。 没了。 对啊，我们介绍完他送给我们东西，那星巴克好友分享券给你。你要吗？ 你就下雨天那个。 对啊。 好。要借给 P 奖。嗯，小男神。 Yep。 没了。 对啊， 你还有，你不是还有一封？ 哦， 啊，拿来拿来拿来拿来！ 欸，这封信的字好漂亮哦。 要跟他结婚吗？ 嗯，有点想。 我看，嗯，全白的信封。 哦，你这么暴力的撕开这么漂亮的字， 我有撕到它吗？ 哦，好痛。 完蛋了，这封信也很短。 哇塞， 那 快写信给我们，拜托。 先听那么厉害好了。一切从头要坚持放纵，废话别太多。我谁听谁懂，那么厉害。上成立从此不发现做批评，别在你俩顺手在沉落不如发动，别扫不起来，别冲不动，别想在空气特别的风来唱，所有我装着本领，拜托天一定压得痛红。 Hello， 马克玛丽，这是我第二次写信给你们。这一次呢，我会再提笔写信给你们，是因为我跟我一位朋友约定好一起写信。 谁？ 先称呼这位朋友为 C 小姐。 她真的有写吗 ？C 小姐 ，C 小姐 ，Charlie 小姐。 小姐哦， 嗯， 小姐也可以叫 Charlie 吗 ？Christine。 Christine。Christine 是我去年在澳洲打工度假认识的，身为一个多年的点友以及马克玛丽的狂热粉丝，虽然我人在国外，我不能不收听节目。那个时候呢，我就极力窥见 Christine 也一起收听。我跟 Christine 说，我一直觉得喜欢听广播的人很寂寞。 对啊， Christine 可能也是寂寞的人吧，所以很快的他就喜欢上你们了。我们时常躺在那个蓝色小屋客厅的地板上，或是在上班开车的路上听你们分享快乐，真的很怀念那时候。之后呢，我们分开了。 Christine 先经历了恋爱，然后失恋了。看到她失恋的样子，我觉得好不像我所认识的她哦。 Christine 一直在想着那个不爱她的男人，而我给她的鼓励就是就听听青春点点点嘛，如果你又陷入坏情绪，那就写信给你们嘛。或许当用文字的时候，你就可以想得更清楚，不再执着。 嗯， 希望他能越来越好。其实也要谢谢 Christine， 刚好给我这个机会能写信给你们。我一直都是潜水的点友，但几乎每一场点剧我都有参加。 哇哦！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不知道啊。 我是买到精神损害演唱会最后一张的人。怎么知道是买到最后一张啊？ 因为他之后要买就没办法买了吧，所以他自己会知道这是最后一张。但我不会知道。 他自己买完再去点， 会有人这样吗？ 他自己买完以后就会知道，因为他那时候买的时候是只剩下一张啊，所以他就知道是最后一张啊。 希望有一天呢，我会有勇气 call in 进去跟你们聊天，然后祝福你们新的一年都顺利。来自于粉丝的来信，而且他的那个信纸，就是饭店的，等到床头都会附的，让你笔记你今天的 一 些 memo。而且他那个笔 看起来是钢笔吗？ 看起来就是饭店会附了那种很粗的蓝色的那种笔。 哪一家啊？ Hotel Nicole Saigon。 啊 ，Hotel Nicole Saigon， 啊 ，Hotel Nicole Saigon， 要我念几次？ 哦， 你再念一次啊 ，Hotel Nicole Saigon， Saigon， 嗯， 塞港哦， 塞西贡， 哦西贡哦， 嗯 ，Saigon， 粉丝爱， 来自于粉丝的来信， 他在越南胡志明市哎，这个饭店西贡 啊，是 哦， 对 啊， 我以为只是在澳洲一间叫西贡的饭店， 不是啊。真的是在越南欸， 那你怎么会在越南呢、啊？你不是去澳洲打工度假吗？ 去玩了，有点想去一些其他地方玩。你有去过越南吗？应该没有， 完全没有。 我最近好像有点想去越南， 就是因为前阵子杂志在疯狂介绍越南， 有吗？有这回事？ 就是说越南的未来啊，投资啊， 不是 越南 是 那边最贫穷，然后叫困境，然后突破干嘛之类的。 不是。越南有一个地方，然后是很多它建成很像欧洲人的小城市，然后都是欧洲人会去那边避寒。然后 你说就像活在自己的国家里面，可是又很温暖。 对对对 对, 对，所以它的建筑什么都是欧洲式的。 那已经很完善了吗？那一区？ 嗯，对啊，应该是吧。 我怎么完全没听过？ 但是它离河内有一点远，就离胡志明市有点远。 反正你去那边就可以待很久嘛，就在各个不同的欧洲城市当中。 就没有，就那一个欧洲城市，就 才一个。 对啊，就有点想要 long stay。 哦。 反正我想现在也没有什么人 call in， 我应该也是可以录费新闻的吧？ 那你费新闻要累积够多、哦？ 就不用累积啊，就是我每天晚上还是那个时候做费新闻啊，可以这样吧？ 每天晚上的时候做废新闻什么意思？ 我跟你连线做废新闻。 欢迎大家都在写信给我们叫实际、 欸。为什么？ 来信请寄到台北市罗斯福路二段102号25楼飞碟电台马克信箱收。 好啦。 放松。 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大赛小提琴首奖得主曾宇谦，挑战塔蒂尼《魔鬼的战音》与恩斯特《夏日的玫瑰》等名曲，展现小提琴的绝妙技艺，演出跨越300多年历史轨迹的作品。曾宇谦首张专辑《梦幻乐章》。 同学高二， 以前念书课本上画满了荧光笔，花一小时只背一小段，回头看还是没有重点。在普林斯顿学到有条理的思考和清晰的逻辑，一下子就抓到重点。过了很久在复习的时候，就像刚刚念完一样印象深刻，这种清楚知道自己在念什么的感觉真好。 普林斯顿超强记忆训练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2017最精彩的音乐冒险，海洋奇缘电影原声带，金球奖入围，冰雪奇缘后最新力作，海洋奇缘电影原声带特别收录阿令中文版电影主题曲，环球勇敢起航。 我是吴克群。 孤独是很上瘾的，我当初不晓得爱火烟尘越聚越深， Radio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来自星星的你，不远也不近，但就在这一秒，停止在时空里，拯救了我的心，拯救了我的你。我在，我再也不愿面对离别。 Kelly Kelly， 我愿意付出一切拥抱你。 Kelly Kelly， 我只愿为你在。来自平凡的我，不明也不白，但就在这一刻，你震动我的心，赋予我生命，也赋予我能力。我在，我再也不愿接受离别。 Kelly Kelly， 我愿意赴约 紧拥抱你，Kelly，Kelly， 我只愿为你一个人存在。相信预感、我只确定人一生中最不能错过的是爱我、Oh no， Kelly， Kelly， 第十五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大赛小提琴首奖得主曾宇谦前往德国柏林录制首张专辑《梦幻乐章》。专辑挑战塔蒂尼《魔鬼的战鹰》与恩斯特《夏日最后玫瑰》，还有莫扎特与柴可夫斯基等作曲家的名曲。曾宇谦展现小提琴的绝妙技艺，演出跨越300多年历史轨迹的作品。请听曾宇谦首张专辑《梦幻乐章》。 春天都要回到台东走春踏青，跟着大地一起苏醒， 充饱了电才有动力开启一年的努力， 旅行最美的台东，纳鲁湾大酒店、银河酒店、银河行馆、花园酒店、会馆欢迎您， 0800-239-888。 大家好，我们是 马西， 你的方向照顾像那飞向山谷的飞鼠，你那勾人的眼神，我变成看到山中的人们， 飞天联盟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深夜1点整， 我是台大高阶管理教育发展中心执行长谭汉儒。长青企业的治理与家族接班是台湾企业最重视的管理议题，台大长青企业治理与传承领袖班 由台大、香港中文大学、日本经济大学顶尖师资在日本授课，同时参访日本百年千年长青企业，与企业高层面对面交流， 企业永续经营的最佳选择，请洽台大管理学院3366-1729。 朱砂满天的时代，我们都需要自备太阳， 就自己准备太阳吧。 邰正宵全新创作专辑《爱在当下》，好歌不断，再推荐自备太阳，给你满满的正面能量，起初娱乐。 大家好，我是谷谷。 我们来直播男主持人的吃药秀。 好啊，可是大家看不到影像。 你可以口述啊。 口述，嗯，一边吃药一边怎么口述呢？ 想办法。 讲得很轻松，现在不过就是只是想要回 LINE 嘛。 没有回 LINE， 我是要接歌，因为你那封信有的人要点播。 什么？你有 Ragabone Man 的 Human？ 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怎么会这么棒？你怎么会这么棒？ 是要推这个吧？我想到底是推哪个呢 ？MD 呀、 啊、，MD 呀、啊嗯，来了。 啊、Maybe I'm foolish, maybe I'm blind, 没办法，一次吃太多，所以我 你吃几颗药啊？ 我分两次，五颗。 还是上次那一间吗？ 对呀、啊。 But I'm only human after all. I'm only human after all. Don't put your blame on me. Don't put your blame on me. Take a look in the mirror. What do you see? Do you see it clearer? Or are you deceived in what you believe? Cause I'm only human after all.You're only human after all. 太多了， 你要准备好好回了。 Yeah. 他只有前面要回吧，后面是让我们备份用的。 Oh. 好，玛丽马克两位好，我想点播 Ragabone Man 的 Human。 那天听到马克信箱讲西方极乐园 Westworld， 当时播了这首歌，非常喜欢，而且歌词写得很不错。 他歌词在写什么？ 我在马克信箱有讲 Westworld 的，我应该是自己在做节目的时候讲 Westworld 吧，我应该没有 自己做节目， 就有一天你不在。对啊， 哦， 好，许久未来信，这是我的第九封来信，不晓得念出的时候是什么时候，2月10号，应该赶不上1月23号的节目十周年了。这封信呢，刚好送来2016的整理档案。首先还是先祝青春点点生日快乐， 谢谢。 去年录音档记录速度非常快速，可是因为今年事情比较多，所以只有跟随节目时间一起的2016。嗯，什么意思？此外由于某些因素，刚好也是十周年的划分，我想我的记录档就终止在2016了。新的2017年，我还是会认真的听现场或是录音档，在此跟三位致歉。然后他说缺的2013、14、15，我有时间一定会补完。问号问号问号。欸，真的不用那个压力这么大。 不用勉强。对。 对啊，就是我觉得这跟什么集邮一样吧。 嗯。 或是你收集任何的，不管是便利商店的点数，还是任何的公仔玩具，就任何的执迷的收集癖好，星巴克随行杯、城市杯等等等等，就是一开始你可能觉得哇，这是一个雄心壮志，我一定要把它集满，然后我一定要集好，这样超级有趣。可是集到中间，你突然觉得算了，我不想做了。 我还要坚持吗？ 其实你真的是可以停下来不用做，因为你不做对你的人生不会造成任何 的。有的时候有人跟我说事情要坚持，有的时候跟我说这事情不用坚持，我真的觉得很困惑。 嗯， 那我到底什么要坚持，什么不要坚持？ 所以又要回到那个很著名的祈祷文了，就是上帝啊，请你给我勇气，让我知道什么东西不用去做，然后请你给我什么什么，给我毅力，知道什么样的事情就是要努力的去完成，然后给我智慧去分辨什么是要做，什么是不要做的事，对，类似这样。不过他祈祷文写的比较好听一点，我现在就是 就比较诗意， 对， 大概就是这样啦， 大概是这样的啊，所以的确有些事情的确是要坚持下去的，譬如说学一项技艺，对，就上个礼拜不是在讲那个运动这件事情嘛，就是打球，你要把网球打好，你把篮球打好，你要把高尔夫打好。如果你真的想打好，你真的就是要付出努力，你才会打得好。对，这就是看你要不要放弃。你如果放弃了，那就没了。然后或是你放弃，你就是一辈子都打得跟业余的玩家一样普通，或是打得很烂这样子，看你能不能，你不要用斗鸡拓汤的眼睛看我。 我在想，我有没有办法右眼看你的左眼，左眼看你的右眼？我觉得不容易，很难。 对，那另外就是什么事情要，什么事情蛮值得放弃？我觉得这些搜集的癖好，其实放弃对你的人生不会有什么差别。 这件事情你有跟中二君讨论过吗？ 我 一想到他去日本，居然给我买了一堆娃娃的衣服，我就想揍他。他在娃娃衣服上面花了很多钱， 五六千嘛。对啊，那他赚那么多，他偏财运那么好。对啊，你想你也是买了很多衣服啊，只是你自己穿嘛，他只是给娃娃穿，都是衣服。 而且重点是他原本他想买那些衣服，他没有娃娃可以穿，所以他等于是落一个么字形。就如果你今天，比如说，就他是为了衣服，然后再去补一个娃娃，他不是本来就有那只娃娃需要换衣服穿？ 就是我可能为了我可能就是我可能天生就没有手， 我可能觉得那个铝圈很漂亮，所以我就买了一台车。 哦，没有，我还是觉得我的例子比较好。 怎样？ 我天生就没有手，但我为了要带 Pandora， 所以我装了一只手。 就类似这样的。你跟那个好有画面感，我觉得 很棒哦，会 让我。哇！就我收音机旁边的18人都惊呆了。 哦，原来 Pandora 是这样啊！ 压力好沉重哦。 好，所以那个认真的乡民就是不用太有压力，就是你想记录就记录，不想记录就不记录这样子。他说，刚开始想要听以前录音档的原因呢，某一部分也是因为目前的节目已经取消的新闻。每次听到录音档某部分的新闻，总是让人回忆起当时以前的生活。譬如说2008年有个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以前有在讲新闻哦。 不是啊，就是那个整点新闻啊。 Oh. 对啊，整点新闻就是时事嘛。所以会让你提醒起说，哦，其实以前发生过这件事情。 那我们以后自己做个整点新闻好了。 然后是真的还是假的？ 真的啊。 是真的。 真的就是随便抓几则。 蛮不错的啊。 主播都怎么判断哪一些稿子可以进来啊？ 有时候蛮奇妙的，你可以自己当新闻编播，你就是由你判断。 哇！ 噔噔噔噔噔噔噔。啊，对不起。好，他说2008年这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好像离我们好久好久以前，但是真实发生过。一个国家发钱给我们。消费券， 我刚才讲赎罪券， 消费券 3600块，一下就花完了。 对啊，然后当然回到点点点节目中说的当时大事，也让我回忆起那段时间的生活，就是听录音档回忆以前的时光，偶尔想要逃离现实生活中的一点小趣味。我不晓得这封信是谁会念到，但我想对马克说关于 MM 音乐教室的事，热量卡路里 PTT 上面都有记录哦。因为飞碟喋喋不休讨论区结束，有请另外一个朋友每个星期天都会 po 以前回顾的歌词，以前总表上也有补上卡洛里2012到2014那些没有被记录上 PTT 的。哇，好认真哦。但我们自己擅自停掉了。好，包括了之前的唱法，之前呢有时候会为自己的唱法说明版本，比如说这一次我们要唱 Cracky 小歌版。好，不晓得为什么马克会把热量机丢掉，然后都说都没有人在记录了。 这样子。他说 他的愤怒毫无原因可言。 你说我的愤怒啊？ 对，热量界的愤怒毫无缘由。 他说这件事情目前听到2013的录音档也出现过哦。啊、我没有什么特别意思啊，我不是在怪你哦，齁齁，我只是想说其实有人在记录这样。我觉得计算热量这件事情还蛮有趣的，虽然我当初听很讨厌热量机的叫声，因为很尖而且很吵，但是每次凭卡洛里的方式计算方式跟对话都很有趣。比如说玛丽常常会质疑这个数字太少或太多，然后马克很喜欢用三这个数字，333卡， 被看穿了， 或是点33卡之类的。如果说节目要直播，我就 是姗姗来迟的你好， 又要放。你最近迷上这首歌是不是？ 很迷耶。 那你觉得姗姗来迟的你他在哪里呢？ 你说我的那个你吗？ 啊、 还在那个吧？ 那个娘胎 转世道理。 你觉得这一辈子不会遇到？ 他还没投胎。 没有，我觉得是你没有很积极的去寻找。 积极是怎么定义积极呢？ 你知道，就是那一天我突然不知为何的，我就看起我的 LINE 的联络人名单，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从头到尾把你的 LINE 联络人全部都 LINE 太长了，而且很垃圾，不如看通讯录。 对，以前一开始有手机的时候当然就看通讯录嘛。 嗯。 然后可是后来有 LINE 的时候你会发现，哦，有些人其实你通讯录没有，但只有他的 LINE。 嗯。 然后就很难界定他的关系是怎么样。嗯、你的 LINE 里面有多少人？ 怎么看有多少人啊？我连这个都不知道耶。 就多少好友。 哦，让我来看看哦。我的 LINE 里面有。你可能认识的人吗？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下面。 在好友那边。 好友哦， 对， 264个。 嗯，好，我可能也跟你差不多。 嗯， 可能比你少一点这样子。 嗯， 好，然后我就从头这样翻翻翻翻，然后每一个我就里面有好多女生。 嗯， 然后都是我点开来， 漂亮。 就是我点开来以后，然后我就会想，当我看名字跟那个他的头贴，我想说他是谁。点开来以后，再想说。哦，是你啊！ 哼， 再点开说，哦，是你，再点开，哦，哦，哦，就是每一个都，哦，哦，哦，就我突然有种觉得，我好认真在追爱哦这件事情。 谁？为什么？ 因为就是那一些人，可能就是之前在玩交友软体的时候啊， 哦、 或是网络上面认识，或是很不熟的、啊。 你那是追爱吗？你是很喜欢玩交友软体吧？可能那时候你是要追爱吗？ 我是要追爱啊！ 你不是就想要认识朋友吗？ 嗯，应该是追爱吧。我求爱总动员，追爱总动员，我是 Ted、欸。 如果你要跟别人讲，跟你未来小孩说你知道怎么遇到你妈的话，你那可能要拍26季耶，26季才演得完、 啊、 那个过程。 所以我就觉得哇，我好积极哦，这样子。 嗯，那跟我的那个积极，你讲那么大一圈，你现在要讲什么？ 要讲的就是其实你一点都不积极啊。 所以，除非有一天我的 LINE 里面也开始浮现很多各式各样，我想说哦哟哦哦哦这样子、哦， 不是代表你真的很认真的想要去交新朋友。而不是等人出现、 嗯、 是不是我浪费掉一篇文章交换日记 你说刚刚那个 对啊 啊我的歌咧我的歌咧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吃一人份的饭案杀一人份的饭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啊啊逛一人份的街买一人份的答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我相信你站在与我相遇的路上马不停蹄所以当我拥抱整个世界的孤寂也相拥抱着你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某天我们总会遇到对方然后说、哦、原来爱是你、哦、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 已经练习好了。原来是你哦！ 你说当遇到那一瞬间， 对对对对，原来是你哦。 那在一见面的时候就讲吗？不可能吧？ 等我发现的时候，我就会说，原来是你哦。 你看，你都花时间在想这些后面事。 不是因为我真的太容易对 陌生人讨厌，讨厌陌生人，讨厌 不熟的人。对一个人太容易失去兴趣了。我真的对一个人不是很好奇，那个会影响你的积极度蛮多的。他讲什么都引不起我的兴趣。你说啊。 所以你就是要遇到一个谈话大师，或是一个一直可以把你逗笑的人， 就是至少要一直维持我对他的好奇心。我觉得这个很难耶，不然我就会有意识到我是为了要跟你一搭一唱我才在回你话 哦。 然后当我的脑袋被植入这个想法之后，天哪，从天堂掉到狗屎以下。 所以他可以一直让你就是每次看到都哈哈大笑， 或是他不用哈哈大笑，可是他会一直让我觉得这个人很会让我觉得我很好奇，我想知道你更多。 好吧，我在那边偷偷告诉大家，吴玛丽对于什么话题有兴趣哈？ 什么？ 但是成熟的我又觉得算了，还是不要在节目上面讲这个。吴玛丽。好，好，欸，如果说呢，认真的乡民说，如果节目要直播的话，他最想看看 MM 音乐教室里面的这一段。之前是 Sia 的 Chandelier 到底跳舞跳成怎么样呢？ 哼， 令人真的。 但是我们最近在飞奔欸，跳好远哦。 对，所以他令人很想去看飞碟录音间的监视器。好的，他要充实一下马克信箱了。不晓得两位有没有遇到某些事情来判断今天是否幸运呢的这种想法？ 今天是否幸运呢？就是当我上班的时候，然后 一路绿灯， 也没有到一路绿灯，就是因为你上班久，你自然会知道。 撞死两只狗！哇，今天撞死两只哦，蛮幸运的。 碾死八只蚂蚁，就是你会知道哪一些弯你过去就会接什么就接什么，然后只要当那个灯号一被改变，或是谁又给我乱调， 嗯。 警察不要乱弄，或者有官员经过，就会影响你平常顺畅那个程度，就或是你有没有过那个红灯，其实就差你后面差很多。 嗯嗯嗯， 就我会以当天的上班顺不顺畅来判断今天幸不幸运，以及在等电梯的时候到底等多久，因为飞碟的电梯很难等。 那实际上操作结果呢？你有记录下来吗？ 实际上就只是你的心情影响你看事情的东西而已啊。 所以如果那天很顺的话，其实那天一天心情就会很好， 就是会你心情好，你进来就算录音间怎么这么热，你会觉得哦，怎么这么热啊，哦，好温暖哦。但是如果你心情不好，说怎么这么热，电在搞什么，冷热也不会分哦，不是机器会坏掉吗，现在怎样。那个态度会完全不一样，但明明同样都是比如说28度好了。 我觉得你今天早上好像心猿结衣哦。 你不要再讲了，我就想到你之前拍我那张照片叫我心肥结衣还是什么的。 不是吧，我是 圆，你的圆就是圆，很脸很圆的圆。 哦哦哦，好可爱哦！台湾新人结衣，以后就这么叫你了。哦，踏汤也可爱。好，然后他说，像是走到圆山或是机场附近，天空的飞机如果是绿色的那一家，就会觉得嗯，今天幸运。 为什么长荣就幸运？ 对，为什么 华航就不行吗？ 欸，为什么 乐桃也不行吗？ 他说：“ 我最爱乐桃了。” 都还没成，你就先讲。 我跟你说， 嘿， 那一天哪一部片？那一部片很少重播，他又重播了。 然后嘞， 我就跟你说，一定有安排电影台的那个人在听我们节目。我说真的，因为那部片真的太久没播了。 然后呢，是什么嘛？ 我忘了， 又忘了。 因为我现在你才突然就是。就是刚刚那个到底有没有人在听这件事情， 但我没有提到，就是我们在节目上有提到 有聊到那一部片，然后就说哦，现在这个真的很少重播，很难看到，就牵牛就说我跟你说真的，你想你想看什么片， 哪一台 我真的可能跟就华语的亚洲的不是西洋的 龙翔电影台， 你想看什么片赶快许愿， 是假的， 真的啦，不烂 这超胡烂的。 不胡烂啊，真的啦，他很神秘，他跟我们杠上了。他就是永远不写信跟我们说其实有这个人，也不留言让我们知道，他就是我们的守护神。 我觉得真的是巧合，真的。 我就跟你说那部片很难重播了，怎么会是巧合？真的太久没有播了。嗯，啊，你继续，你继续，你这无帮的灵啊。 好，他说如果看到梅花或是龙，龙是什么？ 港龙啊。 没有港龙了吧？ 没有港龙了吗？ 没有港龙了吧？ 为什么？ 不是港龙已经被收掉了吗？被买走了吗？ 去哪？ 我忘记被谁买走了。 龙？ 对啊。嗯。龙是什么？ 港龙啊，这个要鬼打墙多久？ 就会他觉得幸运值就会很低哦，他挂号，不过现在应该已经看不到龙了。 你早点读后面会怎么样 啊、哦、对不起。或者是店员找钱找到新钞就会觉得啊今天有点小小的幸运这样的想法。嗯。广播剧如果我没有记错两位还记得最开始合作的广播剧吗？ 第一出啊。嗯。三只小猪吗？ 就是对以前过年的时候会跟乔治跟强强一起， 那个算广播剧吗？还是就是过年特别节目在玩的这样？ 那也算是广播剧吧。嗯，趁着过年刚好想到，像是2005年的过年特别广播剧，那个时候不是马克，是 Orange、欸。 哇 ，Orange 现在不知道在干嘛哎、欸？ 你们还记得那出戏的名字吗？ 2005年十刚开始的广播， 我记得我们做过《龟兔赛跑》，哼、嗯，是比较后面的。三只小猪我有点不记得了。 三只小猪的内容我也不记得。 然后还有什么？灌篮高手吗？诶、欸、 我们没有做过灌篮高手啊。 没有，我怎么记得跟小虾那边玩什么？ 应该是有类似的台词放在里面，所以你觉得是灌篮高手、 哦。好，今年的过年呢，过了除夕，飞碟没有特别节目，好像也没有特别录制的片头。有啊， 有啊， 我没有特别。 I have a big. 对啊，我们有特别录制哦，有有答对了，是三只小猪。嗯，哇，太棒了，他直接附在这里，太好了，不然我们也不知道答案。好，不过趁着20年后的21年当作休息，新的一年希望大家都有新的气象，新的希望也是不错的。祝福大家新年快乐，平安健康。 tonight, all for tonight, all for tonight.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万能的天神啊，请赐给我头发吧！ 遗传的事我帮不上忙。 那我该找谁？ 找魔法布屋，他们的科技假发能还你应有的发量。 假发会被看穿吧？ 放心，就像自己的头发，洗头游泳也没问题。魔法布屋，0800-067-167。 日花 Shining Star 飞碟最爱主打星，2月13号起登场的是佳佳。周飞碟快红星将为你介绍曙光系女孩 Shiny 姚艺琴。 我是邰正宵。 长得很帅，也可能长得很白，也许长得很高，也许长得很矮，也许你很成功，也许你很失败，不关乎你是谁，几率百分之百，这是一个无差别局的名单，只有保证一定会中弹，你能做的只有保持乐观，拒绝拒绝拒绝被拒绝，劈腿劈腿劈腿被劈腿，抛弃抛弃抛弃被抛弃，工具工具工具被工具，100种是两个方法，我们 我们的马克信箱，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欢迎大家在星期六的凌晨多多加入我们马克信箱的行列，只要想写信给我们随时欢迎您，我们的信箱地址是台北市罗斯福路2段102号25楼飞碟电台马克信箱收。这是一个新年贺卡，而且非常的复古的金色红色，你想得到的过年的元素它都在上面。 恭喜恭喜， 这是加菲的贺卡，他说新年快乐，好久没写信到马克信箱，虽然我没有写信，可是我还是有在听青春点点点，也有准时收看玛丽的三国志。 哇哦 ，Oh my god， 玛丽好辛苦哦。不会，有时候我觉得， 要怎么讲呢？什么？你觉得什么？ 就男生从小长到大，是不是已经完全可以？就是完全活在就是哦，就是会让女生一点，让女生一点，还是你们会觉得这一直都是会一个很不公平的对待？为什么就要让她一点？ 是啊，就是要让啊。 所以这个拉扯是常常会有的吗？还是小时候会有个磨合期过了，你就已经认知到对男生就是要让这样？ 你说会不会现在还是有男生觉得说不，我为什么要让你这样子？ 就是可能他已经比如说成年了，20几了，30几了，40几了，会觉得说为什么要让你？ 因为有时候你知道，就是玩游戏节目，就是体能上，就他就说、嗯、哦，男女生不一样， 对啊， 就这样会尽量让女生对女生，但有时候如果互相，有时候还是会男女混战。他说你干嘛要跟人家那么认真啊？他是女生，你不要那个，嗯，有时候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哦，你会有不好意思、啊？ 我会有点不好意思这样子。 但他们最后都让你赢吗？ 他们不是故意让我赢，就是他们没有想说一定会让你赢、嗯，可是他们就是会，比如说收一半的力这样子、嗯。可是收一半的力，当然就是又会顾忌东顾忌西的，你没有导致说一定要让你赢，但是事实上结论就是会让你赢这样子。 所以如果就是有一个竞赛节目，然后譬如说每次都是我对到你，然后我每次啪就把你弄倒，我的形象就很差。 对对，这个形象就很差。可是你也是认，你就是。 我认真玩游戏啊， 对， 男女平等，这才是真正的平等啊。 对，我就有时候会陷入这个圈圈当中，嗯，我就得不出结论。 对啊，很奇妙，就是对， 就那这样，我就不就是沦为那种对我有利的时候，我才要喊男女平等的人吗？ 是， 这样不是很糟糕？ 是是， 但的确我也很害怕他灌我一拳，我的脑袋就爆了。嗯， 对， 好。而且有时候男生真的蛮可怜的，因为男生就是他，大家都觉得说哦，你一定要让，然后什么的，所以反而就是女生才会用尽全力。但是其实女人疯起来是蛮可怕的一件事情，哎。嗯。他说，虽然玛丽不会做梗，接不到话，可是节目很用心，好看。近期我一直小病不断，一直跑医院，希望农历年后身体能够好一点。总觉得赚了钱。我都往医院送去了， 这个真的很难过。 对呀、啊，希望病魔快快走。好的，希望加菲你在新的一年身体健康，免疫力强到爆。 对，我不知道北欧怎么那个，因为现在想起来，就是男女真的比较平权的地方，也许真的就是北欧。嗯，但我不知道北欧，假设他们男女生一起玩游戏的话，男生会想说：“哦，我要让你一点嘛。”因为其实。有这种我要让你一点的想法，基本上就已经就是把你看成是弱者， 低下的、啊、 对，就是把你看成是弱者、嗯，我才会觉得说我要让你一点，其实有点不 OK 哎、欸。 嗯， 对啊，就假设真的真正要追求男女平权的话，真的就是没有啊，我们就是对抗。 嗯， 我们就是 我就是要下次我目标就是血溅镜头。 对，我们就是一样的。对，我相信你有能力可以。 可以对抗， 可以对抗， 可以对抗我。 对，就是我 相信我们可以互相对抗。 我是你是一个值得我尊敬的对手。 哇！ 我不会要对。 嗯哼。 说如果有一个实境游戏，每次都是我跟你对抗的话，我每次都会先说。 我确定你这点做得很好，每次你踹我都是用尽全力的在踹。 哪有？我都收了大概九成力吧。哎，如果可以全力踹你的话，那该有多 好！ 嗯、好 啦，换你啦，换你啦。 这封信的开头就说他要玛丽念钟爱玛丽、 欸，这个是不是很久没来啦？ 很久没来了，森森。 对啊。 好，森森是不是也跟我们一样染上了拖延病？因为上次、 哦、好厚哦。 上次我们隔了很久很久很久才回信给他。 这个先让我多 Q 几首歌再来回。 好的，而且我觉得森森超可怜，他每次都是用一本书，就是笔记本。 嗯。 然后是，哦，对不起，我觉得上次最衰的是我们写到最后一面，就最后一面的时候，对，寄丢了， 嗯， 真是搞屁啊！ 这本也是我们之前写的吗？ 这本就是第二本啦，新的一本了， 但至少第二本没寄丢。 目前因为还没写到最后一页， 嗯，这是魔咒吗？ 好，亲爱的马克玛丽，森森终于有时间好好来写信了。啊，没写信的时间也有努力补上之前的录音档哦。不过也才能到2016年的小年夜啊，才能到，才听到吧。今天请了工作， 请了工作。 今天请了工作什么来的第一次生理假？啊，今天请了工作以来的第一次生理假。 哦， 失血过多的一天。早上起床还会觉得头昏昏的，所以狠下心来请假了。想问你们有请过那种会很心虚的假吗？ 很心虚的假？ 可是生理假失血，你 对啊，你本来就失血过多了，所以这不心虚啊。 嗯。 然后生理假，我知道有些人就会觉得哦，反正我一个月就会有一天的生理假，然后他可能会觉得说，嗯， 绝不浪费， 对，绝不浪费， 我不会让我血白流。 对，或甚至有时候其实也不是在生理期的时候，然后我只是就是赖床了，懒得起床，然后我就请一下生理假这样子。嗯、对啊，嗯，我请假有没有很辛苦？我没有哎、欸，我前几天就是很难过很难过的时候，我有想要请假、 嗯， 就是不来做青春点点。 嗯， 但后来还是来了。 你真棒。 嗯， 你真的很棒。 因为我觉得我伙伴可能会崩溃。 哇，你怎么对我那么好？真的，在男主持人跟我说：“哦，我真的很难过，我真的很不舒服，我真的哦好，我完完全全没有想要回他说，那你今天可以不要来。” 对啊，因为我觉得你好像就是很不喜欢一个人做节目， 我是不太喜欢一个人啊， 就是想要你喜欢两个人。 但我一方面也觉得，如果你真的不行，你就会老实的说你不行。 嗯， 就你应该。对你真的不行，你就会说你真的不行。所以我想说，那也不用说这个了，不用多讲那些无谓的客套。 前阵子过生日的时候呢，我去了台中，没想到我男友 外遇， 他突然求婚了。 这有什么好讲？反了反了，整个逻辑都反了。 吓死我了！没有要放闪的意思哦，玛丽不要白眼哦。 我没有白眼啊， 他已经白眼完了。哎、欸，我前一阵子也很着迷那个，就是 在求婚哦， 对，在 YouTube 上面看人家求婚的那个影片，然后我都会觉得，哦天哪，就是好糗啊！ 真的有的都蛮糗的， 真的很糗哎、欸，不管是台湾的还是日本的，就是哦都糗糗的。 那你没有看到一个真的是很酷的吗？ 我还没有看到真的很喜欢，就是你找那种婚礼公司设计的、啊，尤其我很不理解为什么设计一定要把女主角就是从 A 点带到 B 点，带到 C 点，带到 D 点那种，就要转场这种概念，我真的很不能理解。 那带来带去的目的是什么？ 我不懂啊。 那你觉得那种就从机场出来，他在机场就接机的时候顺便求婚呢？之前不是有个什么感动多少人的 一个影片？对对对对对，我还有看过在 但我必须要跟大家说，很多女生 高铁的 搭完飞机那个状态不是很好，而且男生就觉得说，哦，我要帮他录影哦，帮他记录下来哦，不然他一辈子念我。你把他拍那么丑，他一辈子一样念你。 对啊， 嗯，高铁要怎么求？ 好， 雇一群演员失速列车先吓死他， 那个蛮酷的。 然后你再戴着孔刘的面具出现。 然后孔刘跟我求婚啦， 这感觉蛮酷的。哎、欸，你要买一节， 失速列车， 你要买一节车，你要把至少比如说两节或两节那边还有零点这样冲过来，营造那个真实性。 哦， 这一辈子真的忘不了。 好贵哦， 对， 蛮贵的。 哎、欸，同时买两节车，现在要几个座位？要多少钱啊？ 我觉得蛮贵的。就 因为我现在 包下 毫无概念，没有包车厢嘛，就是你没有那种包车厢服务吧，就是你要抢票把那一节全部买下来，对不对？ 不能包车厢哦， 我不知道哎、欸。 嗯 嗯，请继续。 好，不知不觉啊，把信欠过年了啦。之后呢，我会住在景美，希望自己写信的时间可以多一点，然后就可以送信过来。最近很容易感动。连看小丸子电影版都会想哭，你们最近有发生什么感动的事吗？ 最近有什么感动到想哭？ 哎、欸，我最近看到什么？我最近好像有看到一个感动到想哭的。等一下，让我想一下。让我进入我的记忆宫殿。飞跃奇迹。那天电视上 哦，你看到哭哦， 就是对他从小就想要 当 奥运选手， 他拿金牌， 对，想要当奥运选手，然后可是他明明就没有运动天分，你现在不要装厚道，对，然后他的继那个应该是继父吧， 嗯，是他继父吗？ 是生 父吗？不就他爸妈吗？ 是生父哦， 爸妈受不了他。 他妈妈还没有到完全受不了， 嗯、 然后反正他 爸就是就很不看好他，然后直到最后他从那个奥运会回来，然后在机场的那一幕，他爸爸就默默把夹克拉链拉下来，然后上面是他妈妈亲手织的 I am his father, I am Eddie's father,、I am Eddie's dad 这样子，然后就用力的抱着他说，我真的很以你为荣，哭了。 你也想一件那样毛衣是不是？我织件给你。 干嘛 ？I'm Mary's partner， 这样子吗？不是啊，重点是有一个有那个前面就是他真的。 I'm Mary's bank。 The what？ Bank。 我是玛丽的银行哦。 你怎么样？ 你是 K 小。 哦、oh.。好没想象力哦！ 我可以给我 可以，你怎么长成这样的大人？ 你等一下，欧米，你如果支给我，就是 I'm Mary's bank， 我就在 bank 前面加一个 sperm。 sperm 什么？ 我是玛丽的精子银行。 精子哦，那是精液。 不然你觉得还是可以哦，这样子。 回到哪了？ 回完啦。感动事你还没讲啊， 我最近好像没有感动到哭的耶，有看到一个蛮难过的，可是那个没有到哭。 Eddie 那个也没有让我哭啦，就是那一瞬间很触动到。 我前天看也很难过，是那个安杰丽娜琼丽演的 G 啊，她演一个她就是演一个模特儿的生平，就以前还就是她是什么超模， 就哦 他是第一个被称为超模的人，然后红得很快，然后死得也很快，然后就是狂嗑药，然后最后就再见这样。 所以你才发一个不知所云的动态。 我就是想看他，然后看他哦，很想睡，不行了，就是先睡，然后之后再把他补看完。因为在电视上，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才演前面30分钟，想说天哪，为什么我在睡觉前看到这部片？我真的很困，我真的就是很累这样子。 你的动态写什么？ Sleep with Gia tonight。 然后下面一大堆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想说我自己记录一下我自己的动态也不行哦。因为他那时候在，因为我后来还去 查了一下那个女生的生平，然后他就说，当然那个纪录片有把他讲比较美妙，比如说他在他演的半自传半纪录片当中，他是很痴情的爱着，因为他是女同志，他是很痴情的爱着某个女生，但其实好像事实上他人生他的关系是非常的乱的，就这部分他把它写的比较美好， 美化过。 对，然后因为他就是嗑太多药了，又使用针头，所以他最后得了艾滋病。然后那时候也那个时代还没什么人得到艾滋，所以那个后来他真的有想要振作，就是他真的要戒毒，他曾经戒过又失败，戒过又失败。那一次他 真的要戒了， 他真的戒了，也几乎成功了。成功之后，他开始就找一份工作，也开始做了，就是回归到正常人的生活。就有一天，就突然就是得了肺炎，然后得了肺炎才检验出来说，你为什么得了肺炎呢？是因为你得了艾滋病。就当他从一个地方要振作之后，啪，然后另外一个又又变成这个样子， 就拜拜了。 然后他可能最后就是他知道他得艾滋，然后这个就是因为他还问医生说，哦，那这要怎么样才会治好呢？然后画面就白掉，就是反正就让你知道，就是治不好。所以他后来有一次，他就因为他很穷，他以前年轻，就是明明模特，他超模赚超多，可是他全部都拿去买毒品，所以他身上几乎他根本就没有钱。后来他工作呢，就是这边赚一点，再去跟妈妈借一点，再从爸爸那边偷一点，然后就借一大笔钱。那可是那时候他已经就是在治疗他的那个艾滋病，然后他正常的去服饰店打工或什么的，他就又去了原本那个地方，他要一口气买非常多的毒品。我猜电影没有讲得很明白，但我猜他可能是要买很多，然后一次就是 一次嗑完， 一次嗑完可能就是想要 自杀。 对，然后他就说，哦，既然就好久不见，最近过怎么样？他就说，哦，我想要买毒品，你有货吗？他说你要买多少？他就露出他那个钱说我要买这么多。那人说你买这么多你要干嘛？他就说这是我的事情，不关你的事。就对方就把他痛打一顿，然后把他钱抢走了。 哈， 你说是不是很难过？然后他就说你到底有没有货？然后那男人就这样转了一圈，在原地这样转一圈，说有货，当然是有货啊。然后就跟隔壁使眼色，然后就把钱抢走，然后第三人出来把他压在地上，然后打，然后痛殴。有疑似我觉得好像要强暴他的动作出现，可是电影没有拍，就是一个男的坐在他身上，然后他只要一爬起来就打你一拳，一起来就打到你昏，然后下一幕就他躺在那个救护车上，就是那个 整个脸就是血啊，然后干嘛就很可怜。可是他也没有拍到说他有没有跟他爸妈跟他身边人解释说，因为你要想你好不容易振作起来，然后你朋友你爸妈发现你居然在买毒品的地方被打， 嗯， 可能对你是非常非常的，可能会又怀疑说你是不是要买毒品。可是他也没有拍说他有没有他解释他到底为什么那一天要去那边买那么多的毒品。 好难过的故事哦。 就这个真的是蛮 sad 的。 对啊。 之内让人想要 Shiny 姚逸晴， 我不也别忘你，就别让我揪心，算我怕你，请别继续假正经，我不也别忘你，就不跟你游戏，别再冷着看我该怎么办， 代主打 If You Want Me， 二十岁纯白系美少女降临 ，Shiny 姚艺晴，首张专辑 Getting Stronger 渐强 ，EMI。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大家好，我是聂云。机会总是留给准备好的人，但是对于中途失明的视障朋友而言，却非如此。他们失明后历经生活、心理、职业重建等历程。 请支持有声书学会， 捐款专线02-2389-4915。 2017最精彩的音乐冒险，海洋奇缘电影原声带，金球奖入围，冰雪奇缘号最新力作，海洋奇缘电影原声带，特别收录阿令中文版电影主题曲，环球勇敢起航。 大家好，我是田雅霍。 飞天的威，空中的梦想家，就爱见你。 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这个周末在台北，星期天台北有接吻大赛 啊！对，大家可以来看我们接吻， 是看现场的人他接吻可以接得多久，呵呵呵呵。 在台北车站， 台北车站 right 下午两点钟，不知道会到几点，因为我们不知道大家会接吻接到什么时候。 如果他真的亲超过6个小时，我真的佩服他。 可是我看了一下那个规则，就是不是我想象中这么简单，是要一直用公主抱的方式亲，欸，就是你的臂力 本来就是要抱着亲啊，只是我那个好像不能多说。以前我就记得就是你要抱着亲， 哦， 只是后面有没有更多的考验 这样子，够才行。 男人不好当。这首 Kiss Me 送给你，跟你说声晚安咯。 为什么不能是女生抱着男生？ 如果你想要得到奖金的话，我觉得你自己可以考量一下。 我找许福晋。 Kiss me, I love the beauty barley 怎么办才好，因为你的美丽让我神魂颠倒、啊、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您好，我是范家旅行社总经理梁廷佑，诚挚向您推荐四国丹后天桥立五日， 荣获日本观光局肯定，严选四国秘境，走访丹后半岛与伊根最美渔村，范家带您发现新日本，更多好玩内容请搜寻 VJC 或日本旅游活动网站。 都是你，都是你， 脑袋想的，心里住的，满满都是你。 手机桌面荧幕锁屏都是你，指纹辨识器和密码都是你设定。 田雅霍全新专辑 It's You and Elvis 现正热卖中，全省签唱会2月19高雄，2月26花莲，详情请洽粉丝专页。风华唱片 Forward Music。 You won't shine so hard， shine so hard。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施文斌，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凌晨2点整。 你知道学测成绩也可以用来申请海外留学吗？逢甲大学国际学院与美国澳洲名校合办2+2留学专班，首次加入106学年度大学繁星推荐，个人申请入学，2年逢甲，2年出国，毕业后分别获颁2校学位，美澳留学首选逢甲国际学院，电话04-3507-2162，或上逢甲大学官网查询。